要说江湖自有规矩，模拟的武侠世界里，少见皇帝、少见官府，几乎是没有法律的。回看那个时代，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可以想象这一些武侠作品的江湖气与当时的这种民间的人民的生活内心发生了共振。同时呢，有一部分作品的社会隐喻和反思，又形成了超越一般通俗作品、吸引高端读者的强大魅力。 夕阳把机场跑道都染红，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中，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那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的流线没有停泊的时候，那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体会了寂寞，我们对幸福才懂更加执着。给你我的所有，所有寂寞留给我。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那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的流星没有停泊的时候，那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 潮汐用微笑传言，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甘蔗叶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明害羞的鸟。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到底是微妙的感动。 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脸。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种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你也享受你害羞的脸。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种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种微妙的感动。 因为1033，1033， 薛贵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薛贵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薛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 世界为了人们改变，一个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我们今天说到武侠热，它的巅峰呢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好和内地大众文化流行的这个时间是重合的，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了。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内地来说，武侠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开风气之先，这还仅仅是感情一个侧面，更不要说让人心向往之的刀光剑影或者感同身受的勾心斗角了。 这是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的惆怅，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就爱不要逞强，不过是美梦一场，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给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收场。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曾经天使的翅膀。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这是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的惆怅，像是最后的游荡，把

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报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6号，参加市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组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等各项报告，代表和委员们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审议认真，民主气氛浓厚，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部署工作扎实，是一个提振信心鼓舞斗志的报告，是一个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充分体现了市六次党代会精神，符合三河实际，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特别是报告中提出的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抓层次、打基础、补短板、去动能上来，多干抓根本、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中，推动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努力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大家表示，将紧紧围绕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在民生之急、发展之要上发力，撸起袖子加油干，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和战略机遇，全力打造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聚焦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加快统筹城乡步伐，大幅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落实发展新理念，不断谱写三河发展的新篇章。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针对煤改气运行安全全覆盖无缝隙、零死角地开展巡查检查和问题整改行动，彻底消除气氮煤改造工程的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行动中，各镇街道各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均成立了多个巡查检查小组，放弃休息时间，每天坚持对所有气氮煤改造的村街、社区和各用户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外露燃气管道防护立架不到位、燃气调压柜防护围栏未上锁、燃气主管道位置走向缺少地面指示标志、部分用户采暖炉使用不规范、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等问题，立即进行彻底整改，杜绝一切安全隐患。下一步，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巡查检查的密度与频次，特别对整改工作进行回头看，对未落实整改措施的，

真，也天天一分，爱没天分，我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心底的伤春，只愿等你亲吻。

天说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江湖，那现在各种文章充斥着网络文化，那也在消减武侠这种通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传统武侠根基的土壤呢逐渐在消失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主流的影视作品百花齐放，互联网的更是亚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迅速兴起，很难有某一种类型某一部作品能够独霸江湖。 每个城市每一条街，情人相聚离别，每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爱过就无怨无悔，悲伤却也珍贵，想与你唱对不对难分别。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历历疙瘩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又看出幸福的可能。只怪世间太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二，龙抬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1度。廊坊晴，14度到0度。

用力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新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爱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爱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爱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去飞，带一种我新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用力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用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用力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加加加加加加加， 我们再次说到武侠片，其实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江湖，也许我们不会再诞生击鼓式的武侠作品，但并不必叹息，每一种的艺术形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兴衰都是常事。而如果武侠想要不死，就必然要求常变常新，只有这样呢，哪怕今天无可奈何花落去，也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 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前，你我都有太足过，就足够。 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期待你挽回却动手两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认，每次你自己心安分，他比你要更好的男人。

休闲养生。